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五，农历10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韩正主持。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召开，强调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习近平将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韩正出席。 韩正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党的20大代表选举工作答新华社记者问。 中国和俄罗斯在日内瓦共同举办民主与人权问题研讨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9号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外交部部长王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江苏省委书记吴正龙、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万敏、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先后发言，结合实际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8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统筹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放水平，拓展了对外开放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利共赢。习近平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没有变，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对我有利，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斗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积极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习近平强调，要夯实发展根基， 要深化政治互信，发挥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作用，探索建立更多合作对接机制，推动把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把理念认同转化为务实成果。要深化互联互通，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深化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推进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提升规则标准等软联通水平，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做增量。要深化贸易畅通，扩大同周边国家贸易规模，鼓励进口更多优质商品，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均衡共赢发展。要继续扩大三方或多方市场合作，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深化资金融通，吸引多边开发机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参与，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要深化人文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习近平指出，要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要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要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继续向共建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要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深化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合作。要深化数字领域合作，发展丝路电商，构建数字合作格局。要实施好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习近平强调，要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统筹考虑和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要加快完善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畅通安全的陆上通道，优化海上布局，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衔接，推动来源多元化。要优质打造标志性工程，民生工程是快速提升共建国家民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要加强统筹谋划，形成更多接地气、聚人心的合作成果。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强化风险防控，要落实风险防控制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主管部门管理责任，要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及时预警、定期评估，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反恐、安全保障等机制的协同协作，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全力保障境外人员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突出防控措施的精准性，着力保障用工需求、人员倒班回国、物资供应、资金支持等。要教育引导我国在海外企业和公民自觉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要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各类企业要规范经营行为，绝不允许损害国家声誉，对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就严肃处理一起。习近平强调，要强化统筹协调，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小组要抓好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问题和年度重点工作等协调把关。有关部门要把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统筹落实好境外项目建设和风险防控责任。地方要找准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定位，

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代表选举工作全过程，严把人选政治观、廉洁观，加强政治素质考察，把牢廉洁底线，不能把有硬伤、暗伤的人选进来。要优化代表结构，充分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体现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保证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注重推荐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要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统一，严格按规定程序选好二十大代表。要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选举纪律，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实行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查处，确保风清气正。要积极开展代表选举工作宣传，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还就党中央关于代表选举工作的主要指示精神、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代表名额分配、代表应具备的条件和构成产生程序、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本台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一是科学确定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实施分类救助，确保精准施策；二是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增强大病保险减负功能，强化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三是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明确由统筹地区合理设定年度救助限额；四是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全面建立医申请救助机制；五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保障，用好社会慈善救助资源，发挥补充救助作用。 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共北京市委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首场报告会。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作报告。 黄坤明在报告中介绍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的重大成就，阐明了召开全会作出决议的重大意义，阐释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重点讲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阐述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对坚定历史自信、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谈了认识体会。他指出，要深入领会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和重大论断，特别是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深刻认识到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决定性意义，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新时代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全党意志、反映人民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 报告运用丰富史实、生动案例、详实数据进行讲解，帮助听众深入理解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按照党中央部署，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 这次宣讲报告主题重大，内容丰富，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理解和把握。今天新时代的美好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深刻感受到这一切都得益于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领导。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身上责任在肩、使命在肩，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好这次全会精神，立岗尽责，担当作为。 本次宣讲报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选题，指引我们更好地在未来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贡献我们的青年力量。 报告会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梁延顺主持，在经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和高校负责人、理论工作者和各界群众代表约800人参加。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论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今天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全面介绍解读全会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世界影响。来自全球160多个政党和组织机构的500多位代表以及近100位驻华使节出席宣介会。与会外方人士热烈祝贺19届六中全会成功召开，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特别是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全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前进注入强大动力，也将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上午，白鹤滩水电站第6台百万千瓦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是三峡集团在长江干流上建成发电的第100台水轮发电机组。至此，三峡集团在长江干流上的6座梯级电站总投产容量超过6100万千瓦， 标志着长江干流上100台机组全部具备全开运行条件，可全力投入到当前能源保供中。长江干流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据了解，三峡集团的6座梯级电站发电量将有效缓解华中华东地区及川滇粤等省的用电紧张局面，也为西电东送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天追授潘东升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广大政法干警向潘东升同志学习。潘东升是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他从警37年，始终忠诚履职，拼搏奉献，带领福州公安先后打掉涉黑组织35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69个，同时他还推动公安数据共享，实行互联网加便民服务。今年9月，潘东升在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年仅57岁。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播出潘东升的感人事迹。 从11月16号起，云南德宏州瑞丽市结束全市为期7天的疫情严格管控，当地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 这几天，云南瑞丽市区部分餐饮和超市已经逐步恢复营业。7天来，瑞丽对主城区和大部分底边村进行了核酸检测，都没有新检出阳性病例。瑞丽市决定调整风险区域，实行分类防控。 这次就是感觉很快，之前是以为是至少要14天，现在是7天就已经结束。 从云南瑞丽底边地区出现疫情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累计向德宏州提供25.35亿元资金和价值3730.7万元的抗疫物资，累计派出专家和医务工作者9045人次驰援，并指导当地科学实施分级分区管控，帮助当地快速提高核酸检测能力，从去年初日检测量720份提高到现在3.28万份，提升改造现有医院，建设方舱康复医院，建立3个隔离点，共7028个隔离房间。为严防输入，瑞丽建立起边境立体化的防控体系。 我们将继续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稳步推进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复学。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1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8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1月1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206例。截至11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1617万9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国新办